如果没有交集，梦圆为什么认识我，而且还很熟的样子，可我根本不记得他是谁。他一直跟着你，我们之间肯定还有什么事。你能告诉我后面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是怎么死的？我是怎么死的？ 阿芝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，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死的，连地府的生死簿都没有你的名字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从那次分别后，我们又再次相遇，后来又分开了。你也知道，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，生命和爱情在国家面前不值一提。 季彤心中沉痛。 阿芝，这么说的话，你还想继续问吗？ 他沉默地注视着何风，从前他那干净透亮的眼睛，现在却如一潭死水，没有半点波澜。他强迫自己笑着摇头，咽下酸楚。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的模样、性格都变了好多。 你记得的是17岁时的我，如果没死，我现在已经100多岁了。 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吗？回答我好吗？ 你是人，我不能长时间与你待在一起，这段时间你身体出的各种问题都是因我所致的。别掐自己。 你现在说话变得文绉绉的。 有吗？ 嗯， 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在地府跟古时的鬼待着，说话也受了一些影响吧。你不喜欢吗？ 没有，挺好的。 何风笑了一下，季彤隐约看到他眼罩下露出一丝绿光，他不以为意，以为自己眼花了。何风忽然低下头，怎么了？他静默几秒，再次抬起脸。 没事。 那你可以跟我说。 你奶奶回来了，我该走了。 晚点还会来吗？ 何风心软了，他可以拒绝之前的季彤，可却抗拒不了现在的阿芝。 好啊。 奶奶推门进来，何风瞬间没了影。 彤彤，饿了吧？ 季彤看着他发愣，莫名有种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切的感觉。 彤彤， 啊，有点饿。 你妈说不回来吃饭，我先做。你想吃什么？奶奶买了排骨、冬瓜、西兰花，青椒、西红柿，还有一条鱼呢。 听到鱼，那时的记忆铺天盖地涌了进来，仿佛刚才还与故人围坐在一起。他搂着奶奶的肩走进厨房。我想喝鱼汤。第二天，季彤要去上学，周欣听到动静出来看一眼，让他再休息一天。季彤没答应，周欣只好送他去学校。季彤来得有点早，班里只有4-5个学生。他掏出桌肚里堆放的积攒多日的试卷，看着他们，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他收好试卷，翻出英语课本来，背着背着，不知不觉地走神了，脑子反反复复回放着前世的画面。 你终于来了！ 甘婷猝不及防地爬到他的肩上，大喊一声：“ 想死你了！我还准备今晚放学去看你呢。” 你喷香水了？ 好闻吗？赵深送的。 好闻。 你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多天没来学校，生病了？ 就是有点不舒服，没什么大问题。 好吧，你的试卷我都收好了，你随便坐坐吧，很多都讲过了。 嗯，谢谢。 客气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国庆放假一起出去玩啊。 姬童过得忘了日子，这刚来学校又要放假，正好趁这几天补补功课。我不去了，你们去玩吧，我要把这些卷子写完。 那好吧。 周星有事没来接姬童，晚自习下课，姬童刚走出校门，就看到立在对面楼顶的何峰，旁边还站着孟元，对他动手动脚的。有了前世的记忆，再见这个女鬼成天跟在何峰身边，他这心里难免有些不舒服。等季彤走进小区，路人少了，何峰才来到他身边。 脸色不好，出什么事了？ 季彤摇了摇头，低着头继续往前走。何峰在后头跟着他，没再说话。他们一路沉默，直到家楼下，季彤实在憋不住了，见四下无人，转身质问：“ 他是谁啊？” 何峰看着他的表情，微愣了一下：“ 孟元吗？”“ 嗯。”“ 孟元从前是一个唱戏的。”“ 你和他什么关系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认识多久了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” 季童缓缓低下眼去，扣着大拇指。